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12月7号星期二。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7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1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0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7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京通快速路口双桥出口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小心，注意避让。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北京市已建立奥密克戎检测储备，可以第一时间做出快速鉴定。 浙江杭州新增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三地热点方面，京津冀产业链金融支持计划今天公布，设置125亿元货币政策资金额度。 天津方面，天津年内将开通2条地铁线路。 河北雄安新区榕东片区小学开学，中学也将于本月上旬开学。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股神星一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国际电讯，美国纽约市大胆行动，要求所有私企员工接种疫苗。 希腊雅典确诊2例奥密克戎病例，成年人可免费领取新冠检测盒。 文体资讯，北京市市政企业冬奥城市志愿服务启动，8支队伍参与冬奥城市志愿服务。 北京十大主题网红打卡地新榜单揭晓，100个文旅目的地上榜。 新书选播特别节目《129人物记》，今天为您播出第一篇《公家姐妹》。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疫情。北京方面，记者昨天从举办的北京香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卫生健康合作高层研讨会上了解到，为了做好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防控，北京市已经建立了突变株的检测储备，能够在第一时间对于奥密克戎变异株做出快速鉴定。 这次高层研讨会聚焦新冠病毒变异株，特别是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背景下的防控策略、救治经验等方面的内容。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北京全球健康中心办公室主任杨鹏介绍，目前国外疫情高发，国内多地报告本土病例，北京市也面临着境外境内疫情输入的双重风险。为做好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应对准备，我们已经建立了变异株的检测储备，通过变异位点的检测，能够在第一时间对奥密克戎变异株做出快速鉴定。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控制，对于疫情防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杨鹏介绍说，北京市已经形成了全链条分工明确、高效衔接的病例报告和调查流程。在病例管理方面，北京市建立了市区2级的定点医院，其中市级有3所，区级有17所。 京港卫生健康合作专题活动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12届。多年来，京港双方围绕健康促进、社区卫生服务、药事政策与管理、卫生与服务效能评价、互联网加卫生治理等共同关注的很多主题深入交流，在信息共享、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很多的务实成果。 再来关注疫情统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2月6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4例，本土病例60例，其中内蒙古55例均在呼伦贝尔市，黑龙江2例均在哈尔滨市，云南2例，浙江1例在宁波市。 浙江宁波新发本土疫情。12月5号，宁波接到了镇海区龙赛医疗集团例行核酸检测的检测报告，一份1:10混采检测结果异常，复核后检出了一名确诊病例，对其同住家庭成员紧急排查后又检出了两例无症状感染者，分别为其母亲和妻子。 流调的数据显示，这一确诊病例曾于11月22号去上海市浦东新区出差，并且于当天晚间从虹桥高铁站乘坐高铁返回宁波。据通报，对确诊病例全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这一起疫情病毒为德尔塔变异株。序列比对显示，这起疫情病毒和近期浙江省外多地报告病例的病毒高度同源。 浙江省宁波市今天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据通报，疫情发生后，宁波市对所涉街道、社区、学校、企业及其周边区域立即进行了封闭管控，对相关区域立即组织开展首轮全员核酸检测，坚决防止病毒传播和疫情扩散。 截至今天上午10点钟，宁波市已经落实管控20994人，累计开展核酸检测275775人，其中镇海区267551人。宁波市已经初报告数是154742人，检测发现了5例阳性，其余全都为阴性。 今天下午4点，杭州市召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杭州新增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今天上午的8点半，杭州市接到浙江省疾控中心通报，有一名外地本土初筛阳性人员的密切接触者现住在杭州。4点，该密切接触者及其密切人员严某某核酸检测两个人都是阳性，经市级的专家组会诊，结合临床影像学表现和实验室的核酸检测结果，吴某、严某某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 杭州市区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机制立即启动，萧山区北干街道龙湖春江天喜17栋被判为中风险区域。截止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排查两名阳性人员的密接人员65人，已经落实集中隔离和核酸采样，排查其次密和时空伴随者等接触人员1625人，已经采样送检，两个病例的行动轨迹会以最快时间向社会公布。 据绍兴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绍兴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12月7号的0时30分，绍兴市上虞区在日常的应检尽检核酸检测中发现一只1:10混检阳性样本。 接到报告之后，绍兴市区两级疫情防控组织立即启动了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将10名采样对象隔离观察，并组织专业人员开展信息核实、流行病学调查、单人单管采样复检，并且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上午7点，经上虞区疾控中心、上虞区中医医院检测，其中一人为初筛阳性，其余的9人均为阴性。 目前正在对这名初筛阳性感染病例做进一步隔离和复核，并对其密切接触者进行紧急排查采样检测，对其接触的外环境进行消杀，对相应区域实施管控等措施。 再来关注黑龙江方面，据黑龙江公布微信公众号消息，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表示，12月6号0点到24点，哈尔滨市新增外省关联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均在集中隔离观察期间和全民核酸检测当中发现，已经闭环转运至哈尔滨市第6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再来关注最新的统计，今天的0至14时，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6例，累计435例。 据青岛卫健委12月6号发布通知说，12月5号平度市发现一例入境确诊治愈之后复阳人员， 该阜阳人员是上海入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当地治愈出院，解除集中隔离之后，于12月4号抵达青岛，由120负压救护车转运至集中隔离点进行隔离观察。12月5号例行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在定点医院进行医学隔离观察，判定他的密切接触者4人均已实施了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而目前国内尚没有发现确诊病例治愈之后复阳再传染人的实例。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是农历辛丑年的大雪节气，大雪过后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下降明显。据已有的气象资料分析，受高空槽影响，明天就有一波冷空气来袭，预计明天夜间北京市有雨雪天气，其中城区及平原地区雨或雨夹雪，西部北部地区雨夹雪或雪。 受此影响呢，周四的早高峰城区道路会比较湿滑，山区有积雪或结冰，请您提前关注路况信息，及时添衣保暖，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此外，本周双休日仍然有冷空气活动，本周日气温下降比较明显，最低气温低至零下4摄氏度，也请您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及时调整着装和出行。 今天迎来大雪节气，标志着仲冬时节的开始，也意味着我国越来越多的地区会迎来降雪天气。这一时节，天津有怎样的天气特点？饮食保健上又要注意些什么？来听天津台记者郑毅、李阳的报道。 今天的5点57分迎来大雪节气，大雪节气内往往会出现全年的最低温。天津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易孝元说， 7号呢是24节气的大雪节气，对我们天津来说呢，基本上如果再有降水的时候，就是以雪的形态出现，而且呢量级呢要相对来说大了一些。天津在这个节气呢，平均降水量是 1.2 毫米，平均的气温呢是在零下 0.5 度，是属于那种干燥干冷的气候特征。最低气温呢，全年的这种极值啊，常会在这个节气也会出现。 寒冷冬季，人体机能抵抗力较低，不但病毒会乘虚而入，身体的一些慢性病在这个季节也会被天气诱发，因此应该格外注意防寒保暖，适当进补。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吕岩说， 寒冷的气候呢，非常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要注意防寒保暖，尤其是头部和脚部的保暖。大雪时节也是胃肠道疾病的高发时期，这时候呢，我们要避免进食生冷的食物，多吃一些温热的食品，像牛肉、羊肉、栗子、山药等等，这些温热的食物有助于御寒，适当的进补又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今天夜间开始，河北的天气将会有一些小插曲出现。预计今天夜间到9号，雨雪将会在河北省的西部刷一波存在感。石家庄晴转多云，张家口多云转阴有小雪，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中山区将会有小雪，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记者今天从央行营业管理部了解到，京津冀三地人民银行联合工信部门今天通过视频的形式组织召开京津冀协调机制2021年度会议。会议总结了今年以来金融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具体举措，同时发布京津冀产业链金融支持计划。目前三地人民银行共设置125亿元货币政策资金额度，来支持京津冀产业链上的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 京津冀产业链金融支持计划是三地人民银行联合工信部门商业银行首次推出的区域性金融协同产品。三地人民银行通过单设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工信部门通过提供产业链核心企业名单，支持商业银行为企业低成本提供低成本高便捷的融资服务。 计划聚焦雄安、北三县、张家口、通州、武清、宝坻、滨海新区等重点区域，鼓励经办银行综合考虑企业所在产业发展前景和所处产业链、供应链当中的重要性等链信息，向符合条件的企业发放首贷、信用贷款、中长期贷款，并且综合运用供应链金融产品服务上下游企业。京津冀三地共有十家银行分别与当地人民银行进行了合作签约仪式。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上午北京交管部门在机场高速开展非紧急情况占用应急车道专项整治。今年以来，交管部门持续加大对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为的查处力度，近三个月非现场执法设备抓拍应急车道违法数量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46.7%。 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任雪娇的报道。 上午九点多，在机场高速北高桥进京方向，一辆救护车被一辆违法走应急车道的黑色轿车堵住了去路。看到远处交警，驾驶员让出应急车道，不过难逃处罚。 走应急车道，而且救护车在你后边。 因为我开车，他后边不是跟着的吗？我就不小心给挤出来了。 被挤出来了，这什么力量能把这个车给你挤出来啊？非紧急情况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行驶，根据道交法记6分，罚款200。 半个多小时，五辆私家车因违法走应急车道都被交警处以罚款200元、记6分的处罚。 我因为前面堵车了呢，所以我掰了一下 生命通道。 对对，我这我错了。 朝阳交通支队机场大队副大队长刘爽说， 机场高速从早上6点开始，温榆桥到大山子桥进京路段，因为道路的原因车流量比较大，从2019年到2021年，机场高速一共安了18套非现场抓拍设备，高速路无死角抓拍，针对一些无法安装电子设备的空白的点位，比如机场高速的入口、机场高速的出口、重点早晚高峰，增派巡逻警力，对在应急车道行驶的一些违法进行处置。 今年以来，北京交管部门围绕应急车道违法多发、群众反映强烈的五环路、机场、京藏、京城、通烟高速等点位，增设70多套违法监测设备，基本覆盖了主要高速及快速路。此外，对今年9月以来市民群众通过微信小程序北京交警随手拍上传的近32000起举报线索，交管部门也都逐一核实，对违法车辆驾驶人进行了相应处罚。 天津地铁4号线南段和地铁6号线二期工程将于今年年内通车运营。记者从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了解到，按照计划，地铁4号线南段和地铁6号线二期工程年内通车运营。截至目前，均已完成竣工验收，全线处于空载试运行阶段。其中6号线二期计划年底前实现载客试运营，其建设期仅用了34个月，提前半年实现了工期目标。截至目前，是天津历史上建设最快的地铁线路。 天津中心城区目前还有4号线北段、7号线、8号线及延伸线、10号线、11号线及延伸线等5条轨道交通正在建设当中，预计将于“14五”期间陆续开通运营。目前，天津已经建成通车运营地铁里程为232公里，在建地铁线路共10条，在建里程数合计为289.4公里。国家批复的轨道交通规划线路已经实现全部开工建设。 昨天，记者从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为了优化市民出行服务，促进巡游出租汽车服务水平，即日起，全国的巡游出租汽车统一电话约车95128正式在天津市上线运行。 95128是交通运输部在全国推广应用的巡游出租汽车电话约车服务，重点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方便老年人出行打车。目前，天津市近3.2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已经全部安装了车载智能终端，可以随时承接市民电话约车的服务。 据介绍，天津市95128电话约车24小时受理市民预约业务，乘客拨打95128，说明自己的候车地点、乘车目的地即可完成预约，系统会第一时间将市民的预约信息发送给临近的出租汽车，接单驾驶员会直接与乘客联系确认。一般情况下，出租汽车10分钟左右即可到达预约地点。天津市交通运输部门提示，乘客拨打电话约车成功后，还请守约候车，避免造成出租汽车驾驶员的空时损失。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 本月起，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会同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委网信办等22个市级部门，在北京市开展了为期4个月的保护候鸟等野生动物专项执法行动，紧盯捕、售、购、运、食5个关键环节。 今年以来，北京市园林绿化系统共出动执法人员14.4万人次，共查处涉野生动物类行政案件39起，查处违法人员38人，违法经营主体1家。严格的执法力度让更多的野生动物来到了北京。比如，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大宝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越冬，震旦鸦雀在房山、大兴、丰台等地频频被发现，黑冠、褐马鸡等物种在北京的分布区不断扩大，消失近80年的利斑腹鹘重新回到了密云山地，以前无记录的大足鼠耳蝠、小菊头蝠、香鼬等兽类也出现在了北京。 今后，中央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市级登记管辖企业的登记业务，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也能办理了。记者今天从通州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通州已经正式获得了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的批复，正式开始受理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登记管辖企业的登记业务。 据介绍，以前办理上述5类市场主体的登记业务，办事人需要前往位于丰台区六里桥西南侧的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而现在，通州区市场监管局除了受理区级登记管辖企业的登记业务以外，也可以受理市级登记管辖企业的登记业务，服务中心即可实现企业咨询、办理、核发营业执照等全流程业务。 目前，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已经在位于通州区新华东大街48号2区的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设置了专门的登记服务窗口，安排专人负责上述企业的咨询办理工作。 北京市石景山区第13次党代会上提出，未来5年，石景山区将全力建设首都西部综合服务区，深入实施城市更新，在距市中心最近浅山区建设生态智慧城，激发石景山区西部地区发展活力。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在五里坨街道秀府路东侧，多栋楼房正在拔地而起。这里是中交智慧公园项目。中交城市更新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涛介绍， 这边会引入一个酒店，第二的话就是这边有一个产业办公集群，将来的话也提供产业升级啊、产业导入啊一个场所。第三个的话，我们这边有这个人才公寓，也是为咱们产业吧做一个相应的配套。 石景山区西部地区包括天泰山地区、五里坨建设区和广宁建设区3个区域，总面积约30.9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36%以上，拥有天泰山、永定河等山水资源，是距离北京市中心最近的浅山区。去年，石景山区和中交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将围绕自然保护、文旅开发、科技创新、生态宜居4方面共同推进石景山西部地区建设，打造中交生态智慧城。张涛以天泰山旅游综合开发项目为例说， 山上的话，我们是想把既有的村庄改建来做精品民宿，上面还有一个大的旅游地块，我们想搞一些比如亲子游啊、养鹤基地啊，然后山下的话有差不多200亩左右，我们是想来做一个国潮街，把这个夜间经济、夜消费给它搞活，然后还有一些对应的配套的酒店，比如城里人周五过来咱们住一宿，然后玩一天。 城市更新也将重点解决交通这一卡脖子问题，明年将加快推进石门路改扩建，同时也将对西部地区城市支路进行智慧化改造，如建设智慧路灯、智慧河杆、智慧诱导系统等，为无人驾驶等智慧交通提供应用场景，打造区域型城市更新示范样板。 再来关注天津的智慧车棚。近日，天津市河东区大直沽街道试点打造的24小时智慧车棚投入使用。这种智慧车棚将会有效减少和预防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的发生，解决社区居民电动自行车的存放和充电难题。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李山的报道。 据了解，为解决老旧小区居民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难题，大直沽街道进行了专题走访调研，走访中发现，居民楼道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和高层非线充电的现象较为普遍，存在安全隐患。文华里社区居民胡女士说， 原先我们的车搁外边风吹日晒呀、什么下雪呀、干嘛的，车都扎得坏了，而且还老担心车丢。现在呢好了，我们24小时呢，存车取车的相当方便。 全新打造的智慧车棚采用红外线感应门禁系统，用户可以刷卡或使用人脸识别的方式进出和充电。车棚24小时开放，智能计费充电，无需人员值守。同时，智慧车棚具有潜在风险预警功能。智慧车棚的智能充电网关能主动判断劣化严重或存在安全隐患的电池，从而发出预警，大大提升了充电的安全性。智慧车棚运营方天津乐普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浩介绍， 那我们这个所有的消防系统然后是通过平台来进行控制的，当车棚里面发生烟雾感染报警的时候，然后呢整个车棚会在10秒钟内然后整体的断电，同时逃生门然后会自动的一个打开。我们所有的这个充电设备都可以支持刷卡和微信然后进行充电，大概一小时的话呢2毛多钱，1块钱大概能充4个小时左右。 三第二点，再来关注教育。为给天津市中小学生提供可参考的劳动教育指南，天津市教委发布《天津市中小学生劳动家庭劳动正面清单》和《天津市中小学生家庭劳动负面清单》。 据了解，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根据小学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以及初中、高中不同的年龄段，分别有5个。根据正面清单，小学低年级学生应该能够独立洗漱，自己准备转天所穿的衣服，学会用笤帚、拖把等工具扫地、拖地，餐前能够根据用餐人数把碗筷摆放整齐，能够协助长辈搬运东西等。而小学中年级学生可以学会安全地使用微波炉、电饭煲、榨汁机等厨房小电器。小学高年级学生能够了解家常菜的食材种类，会烹饪家常饭菜，会做蛋炒饭、煮面条，会炒青菜、西红柿炒蛋等等。 初中生能够管理家里一周的生活开支，并做数据分析，给出建议。高中生能够独立照顾家中老人的生活起居，独立完成家中小孩的看护和作业辅导工作等，同时让家长帮忙穿衣服、洗漱，代替包书皮，整理文具与书包、背书包等，出现在了小学生家庭劳动的负面清单上。天津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鼓励和帮助孩子在家不做甩手掌柜，学会劳动。 三地热点，我们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昨天，雄安新区榕东片区的2所小学和1所9年制学校的小学部已经正式对外开学，1630名小学生正式进入了新学校，开启了雄安新区的新生活。 据了解，河北雄安新区榕东片区是雄安新区的第一个城市建成区，目前首批的征迁群众正在陆续搬进新家，当地的教育机构也陆续开学。记者在雄安融合悦榕小区小学看到，这里建有一流的图书馆、艺术展厅、风雨操场等设施，拥有古筝、书法、版画、写生、舞蹈、民乐坊、创客、吊装科学教室等20多个功能教室，学生们不用出校门就可以体验到丰富多彩的课程，这也让很多家长放心满意。此外，榕东片区的中学也将于本月上旬开学，一起期待这些未来之城的新学校。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指导，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主办的2021第三届北京国际公益广告大会将于明天起举办。 本届大会包括系列主题论坛、系列促进活动、公益盛典、公益广告作品大赛、优秀公益广告作品展映展示等100多项活动。大会将采取线上加的形式，通过云办会、云办展汇集经典作品，推荐青年英才，推介重点项目，促进国际合作，着力凸显北京风格、中国特色、国际视野，打造大会国际品牌价值。大会相关内容将在北京国际公益广告大会官网、新华网等平台上线。 带摄像头的扫地机器人、家庭监控摄像头，如今智能家居设备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但是它也可能带来潜在的风险。近日，北京市平谷检察院公诉了一起黑客案件，被告人刘超入侵摄像头，并且以此牟利。 检察官提醒大家，在选用家用摄像头时要注意从正规的来源购买，私密场所尽可能的不安装网络摄像头，设置复杂密码，经常的检查摄像头的角度是否发生变化，定期查杀病毒，发现异常及时关闭监控设备并且报警。关注三地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 京津冀新干线。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们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2021年今天，也就是12月7号中午的12点12分，古神星一号遥二运载火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天津大学一号、丽泽一号、宝运号、金紫荆五号、金紫荆一号零三星等五颗小卫星顺利地送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古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 本次发射标志着古神星一号商业火箭的技术状态日趋成熟。2022年，星河动力航天计划完成5次商业发射任务交付，为卫星客户提供高可靠、定制化的发射服务，同时进一步加快中大型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的研制进程。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宫课堂第一课定于12月9号下午的3点40分开始。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将会在中国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本次太空授课活动将会采取天地互动方式进行，在中国科技馆设置地面的主课堂，而在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设置地面的分课堂。 届时，3名航天员将在轨介绍展示中国空间站工作生活场景，演示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物体运动等现象，并与地面课堂进行实时交流，传播载人航天知识，激发广大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 据了解，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项目包括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场景展示、太空细胞学研究实验展示、太空转身浮力消失实验、水膜张力实验、水球光学实验以及泡腾片实验和天地互动交流。 全国思政课教师数量大幅增加，教育部今天召开发布会介绍，到今年11月底登记在库的高校思政课专职教师超过了 12.7 万人，其中中专职教师超过了 9.1 万人，与2016年相比，思政课教师总数增加了6万人，其中专职教师增加了 4.5 万人。 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从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集2022年消费维权年主题，欢迎广大消费者为新一年度的消费维权工作出谋划策，标圈重点，使年主题更加贴近时代主题，贴近广大消费者的愿望和诉求，以凝聚社会共识，引领消费维权协同共治，为广大消费者营造更加安全、放心、美好的消费环境。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西班牙卫生部门6号说，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一家医院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参加一个圣诞聚会后，有70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路透社援引当地政府消息报道，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68名医护人员在马拉加大学地区医院重症监护室工作。 西班牙卫生部门经过调查，推测12月1号的一个圣诞聚会为感染源之一。这个聚会有170多人参加。参加聚会之前，这68名医护人员接受过抗原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或接种过新冠疫苗加强针。卫生部门说，感染源也可能是医院的一次大聚餐。 美国纽约市市长德布拉西奥6号宣布，所有的私营企业员工需在27号前 接种新冠疫苗，五岁及以上儿童也需在规定日期前接种疫苗，具体细则将于下周发布。据美联社报道，上述政令扩大先前的强制接种令涉及范围，将覆盖先前未强制接种的约 18.4 万家企业，纽约市私营领域约有370万名工作人员。 美国国家卫生政策研究院数据显示，纽约市颁布的最新强制接种令对于私营领域影响范围之广为全美之最。成员包括大约3万家企业的大纽约商会支持扩大强制接种令适用范围。德布拉西奥表示，纽约市决定以先发制人的方式大胆行动，阻止新冠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再来关注希腊雅典，当地时间6号，希腊首都雅典发现两例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的感染者，希腊奥密克戎的感染者人数已经增至3人。希腊卫生当局确认，新增的2例奥密克戎病例都有过南非旅行史，而且这2名患者与此前在克里特岛出现的希腊首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之间并无关联。 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号发布的《全球教育危机现状复苏之路》报告当中指出，新冠疫情导致的学校停课，给这一代儿童和青年、他们的家庭以及世界经济都产生了破坏性影响。 报告呼吁各国应实施教育复苏计划，以确保这一代学生掌握至少不弱于上一代的能力。计划必须覆盖3个关键行动领域以及复苏教育，巩固课程，延长教学时间，以及提高学习效率。 继续来关注国际电讯。韩国将日本目前定为最亲近邻国，但是日本却并不这么认为。6号，韩国外交部发布了2021外交白皮书，回顾了2020年的外交政策基调和成果。同一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发表施政演说，同样对韩日关系进行了表述。不过，两国对于彼此的定位却显示出了差异。 韩国2021外交白皮书中把日本称为最亲近的邻国，韩媒称这显示出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而岸田文雄发表的施政演说中说，只把韩国称为重要的邻国，并在历史问题上展示出不妥协的强硬态度。 6号下午，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今天上午，北京市市政企业冬奥会城市志愿服务团队正式成立，来自热力、燃气、电力、环卫、自来水、排水、北信基础、歌华有限等市政企业的8支冬奥环境志愿服务队伍，共计1140名志愿者将参与到冬奥城市志愿服务当中，为冬奥城市志愿服务活动提供专业支持。 今天，北京冬奥会火种首场赞助企业展示活动在中国石化总部举行。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京泽的报道。 12月7号，北京冬奥会火种首场赞助企业展示活动在北京举行。主会场中国石化总部通过连线方式与分会场共同观赏了奥林匹克火种、北京冬奥会火种灯、火炬和火炬手制服。分会场分别设置在湖南省凤凰县、甘肃省东乡县、西藏班戈县等8个中国石化邦扶地区的援建学校内。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马永生说， 奥林匹克圣火是光明、团结、友谊、和平、正义的象征。我们乡村振兴联系点8个学校的小朋友和老师啊，一起连线参与了这项活动。我相信啊，奥林匹克的圣火一定可以给这些孩子以特殊的力量，为他们点亮前进的方向。 10月20号，北京冬奥组委在奥林匹克塔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北京冬奥会火种抵京。火种的抵达标志着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大幕即将开启。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北京冬奥组委坚持把公众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创新打造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活动。其中，北京冬奥会火种赞助企业展示活动是整体火种展示计划的重要环节，是展示奥林匹克文化、传播奥林匹克精神的重要载体。 国际雪联前跳台滑雪竞赛主任瓦尔特·霍菲尔见证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游龙的从无到有。对于这一次冬奥测试赛相约北京国际雪联两项洲际杯赛事的筹办情况，霍菲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相信北京冬奥会一定会更加成功。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奥地利人瓦尔特·霍菲尔是国际雪联前跳台滑雪竞赛主任，也曾经是一名非常出色的跳台滑雪运动员。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还是一张图纸的时候，他就来到过这里。现如今，图纸上的如意已经有了具体的模样。霍菲尔称 I was here when... 在雪如意还完全不存在，还没有建设的时候，他就来到过这里。这几年来，这里发生的变化让他惊叹的同时，也感觉到很开心。首先要恭喜设计者为运动员们设计出了这么美丽的场馆，这是一个很棒的跳台滑雪场馆。同时，北欧两项的部分比赛也可以在这里进行。雪如意是一个极具美感的建筑，测试赛展示出了目前为止场馆做出了多少努力。他迫不及待地期待北京奥运会尽快到来，因为这一切看起来都恰到好处，准备就绪。霍菲尔认为测试赛目的已经达到，各领域已经完成测试。他说道，交通、饮食、住宿、防疫等复杂环节都已经到位，在限制和困难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所有事情还会如此高效的运作。霍菲尔认为北京冬奥会一定会取得成功，他说，跳台滑雪一直是冬奥会的亮点，场馆这么漂亮，加上运动员们优秀的表现，冬奥会期间所有这美好的一切都会再度上演，安排在晚上进行的比赛还可以欣赏到灯光秀，氛围一定会很不错。 冬奥会开幕前在张家口赛区举行的三场测试赛全部结束，比赛场地和赛会服务获得了参赛各方的高度赞誉。来听张家口台记者赵燕的报道。 12月5日，相约冬奥2021至2022国际雪联跳台滑雪和北欧两项洲际杯在张家口赛区完美收官。这是北京冬奥会开幕前进行的最后两次测试比赛，其中在跳台滑雪洲际杯比赛中，比的是选手在空中滑行的距离，对场地和保障的要求都非常的高。每轮比赛结束后，工作人员就会立即整理雪面，索契冬奥会女子个人标准台冠军福格特 受伤后能重回赛场，尤其是这么令人震撼的奥运场馆，在这里比赛我感觉棒极了。 运行团队在25个领域细化保障措施，有针对性的制定应急预案。疫情防控上，场馆实行无接触式颁奖仪式，闭环内外人员分区不重叠，流线不交叉。国际雪联跳台滑雪女子洲际杯协调官雷纳塔安娜·纳达尔凯维茨， 赛前的准备工作都很到位，一切都是最高标准，更衣室非常紧凑，电梯速度也很快，志愿者特别辛苦，大家都很努力，让人赞叹不已。 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举行。云顶滑雪公园是北京冬奥会唯一一个利用现有雪场改造的雪上竞赛场馆。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一起关注文化资讯。今天下午，在纪念129运动86周年之际，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一场赠书仪式。北京出版集团将最新面世的《唤起全民族的抗战129运动人物记》一书赠予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据介绍，新书《唤起全民族的抗战129运动人物记》全书一套三册，160万字，其中700余章，共收录了当年60多所大学中院校278位129运动参加者的自传，是目前有关129运动书籍中内容相对丰富的史料书籍。 国家图书馆馆长熊远明在接受赠书时表示，国家图书馆将会通过一流的文献传递服务，向社会大众机构做内容信息的传递、分类、拓展、收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华、北大、北师大三所129运动主力学校代表在仪式上表示，他们的上千位学长都是129运动的参加者，他们不仅推动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走向全面抗战的历史转折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此后又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做出贡献，成为不负民族不负人民的翘楚。作为学友，不仅为他们感到骄傲，更要向他们学习，为国奉献。 从今天开始到12月12号，京津冀之声联合北京出版集团在早晚新闻时段开辟129运动人物记新书选播特别节目，用六天的时间播出书中部分人物的故事节选。今天播出第一集《公家姐妹》，将会在稍后播出。 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微信、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推出了相关内容。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每天中午12点更新图文内容，并推出转发赠书。12月7号到12号，转发指定微博将有机会获得《唤起群民族的抗战129运动人物记》，每天一套，欢迎大家参与，一起追怀前辈，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昨天，河北省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一号工程山海关中国长城文化博物馆项目开工建设。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成为长城精神、长城文化、长城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特色资源的集中展示平台。我们来听秦皇岛台记者汪晨的报道。 山海关中国长城文化博物馆选址位于山海关区角山山路角山长城景区山门西侧，总规划用地面积约106亩，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将建设中国长城文化陈列展厅、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展厅、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国际学术报告厅等。秦皇岛兴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德元： 我们这个项目呢，从前期开始做了一些深入的调研，在正常施工角度之外的一些专项方案之外，我们还专门邀请了有关长城保护的一个专家对我们的方案呢进行把关，确保咱们这个项目施工过程中对现有的长城没有影响。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将尽量减少污染，同时呢采用雨水收集系统，尽量减少水土流失，对咱们长城周边吧尽我们最大努力做好充分的保护。 山海关中国长城文化博物馆项目是我省乃至全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重大标志性项目，定位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长城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现代化综合性博物馆，将全方位展示中国长城产生和发展、长城建筑结构与布局、长城历史文化传说、重大战役以及沿线15省市的长城文化、长城文物保护利用、遗产保护传承、文化带建设发展、文化公园建设带来的美好生活等，并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进行全面宣传展示推介。 昨晚2021年北京网红打卡地推荐榜单正式发布，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文化艺术、街区园区、新消费场景、夜经济、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阅读空间、酒店及精品民宿、餐饮及创新零售等十大主题共100个文旅目的地榜上有名，多家著名网络平台还将为上榜打卡地提供电子地图引导、流量支持等服务礼包。 昨天由北京顺义区消费联盟主办的去打卡对盲盒年终主题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共推出了5条有趣又好玩的打卡路线，市民通过顺品会微信小程序参与线上线下打卡，便有机会抽取盲盒一份，盲盒当中集结了顺义本地的产品和网红品牌产品，更有2000元现金锦鲤大奖等待抽取。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之后129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高潮。北京出版集团即将出版的《唤起全民族的抗战129运动人物记》，记述了一代爱国知识青年在民族危亡时刻的青春选择、信仰追求、理想坚守。12月7日至12日，京津冀之声新书选播特别节目将用六天时间节选播出书中部分人物故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追怀前辈，回顾历史，展望未来。